叔叔， 还有最有

不懂

决裂，最后一句感谢，还有多余的抱歉，奔跑在 不可能形容的你也全都想了， 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，又那么沉重。 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。